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6集。那个白痴，真是个白痴，他心里发涩，发苦，何必为他做到这样？他哪里值得，哪里值得？寻了十年不够，还要求神拜佛，求神拜佛不够，还要冲入火场。白痴，白痴！他一边狂奔一边大喊： 少爷，沈觉，沈觉！ 灰尘在空中弥漫，断壁残垣遮住视线，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庞。废墟的边角伸出脏兮兮的手臂，他疯了一样刨挖，竭尽全力看清每张脸，不是沈觉，都不是。 沈觉！ 他大吼，极目四望： 谢金兰，金兰，你回答我！ 夏侯烈！ 沙哑的声音响在他身后，他蓦然回首，那个人站在废墟尽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他走过来。平日里那么讲究的一个人，衣裳稍稍弄脏点都要生气，现在军衣破了，发髻也散了，满头满脸都是灰，像一个迷途的乞丐。他跑过去，手脚并用爬上碎砖碎瓦，跌跌撞撞走到顶端，抓住沈觉的手臂： 他娘的，脑子进水吗？说好在林书院会合，你跑进来找死吗？ 他头一次对沈觉这样大吼大叫，眼眶发红，几乎要掉下泪来。沈觉也大吼： 说好还是三刻，你迟迟不到，炮响了你也没影，我怕你死了。 沈觉抹了一把他的泪，泪水、血水和灰尘混在一起，他的脸看起来狰狞可怖。沈觉红着眼说道： 说好了有危险就回撤，你怎么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 他没回答，低头看沈觉的手脚： 怎么样，你受伤没？ 我没事。 沈觉疲惫地握紧他的腕子，两个人都在颤抖，像两片凄风中的落叶，哀怜地攀附住彼此。这一刻仿佛一切都定了。夏侯恋笑了一声，却比哭还难看。他前进一步，把沈觉拥入怀里，周围的声音一下子静了，人群的奔走，佛殿的坍塌，一切都仿佛在刹那间远离了他们。沈觉呆了一瞬，即使在最暧昧的时候，他也不敢拥抱夏侯恋。可现在夏侯恋抱住了他，突如其来，很紧很紧，好像用了全身的力气要把他按进骨血。他的颈侧有湿热的触感，沈觉忽然反应过来，这家伙竟然哭了。这个生铁一般坚强的男人，这辈子只为那个名动天下的刺客流过泪。这一刻他哭了，沉默地流泪，无声无息，是为了自己。沈觉缓缓回抱住夏侯恋，双手贴在夏侯恋颤抖的脊背，一下一下的轻抚。沈觉清楚地记得每次拥抱，第一次是在谢府小院，那时候他刚刚拜师，也刚得知谢秉峰根本不记得他的模样。第二次是在斜阳窄巷，他们俩第一次分别，他目送夏侯恋坐牛车消失在洒满阳光的拐角。第三次是在前夕寺所，他被太监侮辱，夏侯恋为他擦拭手臂和脸庞。他还记得空气里的浮浮沉沉的桂花香，嘴里有泪水的苦味。他忽然觉得时光倒转，自己不是东厂提督，夏侯恋也不是什么切兰刺客，他们依然是多年前的两个孤弱无助的少年，在黑暗里紧紧相拥。山风吹着火焰， 火光在他们身上跃动徘徊，废墟疮痍在他们脚下展开蔓延，他们像荒芜世界中的两个渺小的影子，孤影相伴成双，从此生死相依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阿莲，你找到我了，我也找到了你。 他轻轻拍着夏侯恋的后背，慢慢说出这句话，像是安慰，像是许诺。他们刚回到东厂，屁股还没坐热，锦衣卫就上门了。锦衣卫指挥使杨昭和亲自来拿人，说沈爵炮轰广陵寺，震惊宫闱，胆大包天，形同谋逆。皇上连夜从宫门递出条子，要锦衣卫将沈爵押入诏狱。之前的姚氏母子案也出结果了，刑部那边传来话，确是沈爵纵容下属伤人无误，数罪并处，皇上令三法司择日升堂会审沈爵。夏侯恋和司徒锦也一同被逮了，司徒锦是帮凶，夏侯恋是从犯。杨昭和还透露，有人举报夏侯恋是伽蓝刺客无名鬼，这下沈爵头上又多了顶勾结江湖逆党图谋不轨的帽子。万渤海被审问刑秘密带走了，夏侯恋和司徒锦一同入了诏狱，关在一间牢房。沈爵待遇和他们不同，杨昭和在卫所收拾了间厢房给沈爵住。杨昭和是官场上的老人，混到如今，早知道事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妄下定论的道理。沈爵说不准还能翻盘呢，毕竟是整垮了魏德的人，不能轻易小觑。况且他受了沈爵不少恩惠，平日里也以沈爵拥趸自居，明面上秉公执法，私下里还是得留几分颜面。但夏侯恋和司徒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两人坐在牢房里的草席上，头顶是一扇天窗，在昏暗的牢房里漏下一束天光。身后是墙壁，极厚，手掌拍在上面啪啪响，有种拍崖壁山石的感觉。夏侯恋有点担心沈爵，虽然那家伙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，何况他们还有万渤海握在手里，但是徐若愚是个大祸患，那家伙知道沈爵不少秘辛，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，希望那家伙已经死了。刚刚分开的时候，沈爵要他宽心，说还有点事要处理，要他安心睡觉。夏侯恋想，沈爵现在大概正坐在卫所里，桌子上点起苏合香，手边放一碗暖乎乎的人参汤，外头成排的官员等着他的接见，听他的指令，明天大家一起把太后那个婆娘干翻。或许第二天夏侯恋就可以高高兴兴回家睡大觉，往后照旧上职抓小偷抄别人的家。夏侯恋慢慢躺下来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月光透过天窗照在他身上，淡淡的风拂弄起他的发丝，有点缱绻缠绵的味道。他突然有点想念沈爵，想他现在在吃什么，在看什么，如果在睡觉，睡的是什么样的床铺。那小子身娇体弱，比大小姐还金贵，睡得惯卫所的床铺吗？夏侯恋又想起之前在广陵寺的时候，太丢脸了，莫名其妙就趴在沈爵肩膀上哭了，跟个娘们似的。幸亏沈爵那小子没笑他，要不然他得钻到地缝里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